最近朝鲜以国家级工作大力展开防旱活动，国家计划委员会、电力工业省等各委员会、省中央机关最优先保障燃料、电力和农业机器部件等，所有机关和企业都在当地全部动员水泵、原动机等浇水灌溉所需的设备和器材。各道市和郡一方面推进灌溉构筑物维修保养，采取有效的利用水源的措施，寻找并利用大小水源，另一方面积极采用节水型耕作方法。